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留意一样嘢啦，嗱，因为其实我哋而家 live 咧，即系其实系仲未成熟啦，咁所以咧，嗱，正常嘅做法咧，我哋即系嗰个 YouTube 嘅 live streaming 咧，就其实应该系就 create 嗰啲咩咩 event 啊咁样，中间就唔断嘅。咁但系因为我哋而家就未摸熟啦，咁就中间会断嘅，咁所以就话你话而家成个 live 咧，咁就唔冇办法就系话一条过咁样，咁变咗就系话咧我哋即係你話開著呢個 YouTube 呢，我哋唔係話 non-stop 咁樣播緊嘢嘅，咁中間會斷嘅，其實係即係節與節之間會斷嘅，其實係咁，所以大家如果見到呢樣嘢呢，你睇返個時間吓個鐘，即係未到11點呢，我哋未完嘅，咁我哋做返個溫馨提示啦。咁其實我哋而家今日第一次 live 呢，咁暫時得百幾人睇，咁同以前呢都差唔多，其實都 keep 到，其實都係咁嗱，其实你讲衰仔纸呢样嘢咧，即系确认书啦。咁而家都就嚟，其实都揭盅啦。咁但系你对于而家所谓嘅 damage is done 咧，咁其实我觉得即系今日阿 Q 仔出咗篇文，其实都值得佢讲讲。其实就系话，佢今日写一篇文啦，就叫做系港独签确认书嘅自毁长城。 即系佢同我头先个 argument 应该相距不远啦。 系啊，咁嗱，老实讲啊，即系其实佢大约嘅意思就系话咧，其实你而家你激进派，你唔系成个非建制派嘅主流嘅时候，你靠咩维生咧？你就系靠你够激嘅啫嘛，系咪？嚟去叫做系挟住呢个激嘅形象，你嗰个激嘅形象一定要。intensity， 你嗰个 intensity 一定要好高先得嘅。其实你个激嘅形象，你唔可以话你成日变嚟变去嘅。即系如果你系咁样嘅话咧，喂，大佬，你系好容易变咗泛民嘅。喂，你而家你就系连衰仔纸都签埋，你系做泛民都唔会做嘅嘢。你系泛民个泛民啊，阿哥，系嘛？你用温和泛民啊。咁嗱，佢即系你而家你咁样做咧，喂，老实讲啊，即系呢啲你咪变咗系一个叫做系机会主义者咯，系咪？俾人睇到你即系有货不对版啊，吓变嚟变去啊。 所以话啦，再重复一次，老共你真系今晚你食保枕头啦。 系啊，应该俾佢选嘅，其实。 因为你都好难 翻唔到身噶啦。 佢签完之后，佢咁样同你立下呢个俾行书你嘅话咧，你再唔俾佢选咧？你就俾曬個光環佢㗎啦，同埋你法律上你都講唔通啦。你叫我 will uphold 啫嘛，我話俾你聽 ，I will 咯 ，I do 咯。喂，佢講到啊，甚至乎話過去佢嘅 Facebook 啊，唔係佢自己 manage 㗎，佢自己冇 post 過嘢上去啊，即係以前梁天琦嗰個 fans page 啊。阿哥，我靠你搞港独，僆仔，如果我系真系撑港独嘅人啊，我而家都唔信你啦。喂，你以前写嗰啲嘢，原来唔系你 manage， 所以你就唔使负责。我以前嘅 Facebook 都唔系我 manage， 但我都会负责啦。 跟住佢仲 cut 埋嗰啲咁港独言论啊嘛，嗰下正啊嘛。 你咪俾佢选咯，个光环冇晒噶啦， 所以你 输啦。例如你唔俾勾达选。佢咪永遠就係覺得自己係贏嘅咯？點解我冇得選啊？咪我都識扮佢講啦，就是、因為驚我贏啊嘛。 就因為驚撚咗我， 就怕咗我啊！喂，任得通噶，佢哋全部而家佢哋簽曬衰仔紙，俾曬行書俾佢哋選啊！佢去到裏邊，唉，我祖先我真係報名啦。 其實。 我喺辯論嗰度即刻問佢呢份咁嘅嘢，過去你唔係講香港獨立嘅咩？點解而家係香港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啊？中國係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部分，你點樣解釋？你唔可以講喎，因為你簽咗呢份嘢嘛，你又唔敢講喎，係咪而家投降？點解投降？係咪為咗選？為咗個位？乜都做得出， 或者入闸屎都食。 你同六八九有乜分别？ 即系阴谋。 你同共产党有乜分别？不择手段，有咩原则？有咩立场？玩完啦，一场辩论。头先我讲嗰度讲几多嘢啊？就算卅张名单啊，喺新界西啊，你执正同差都执到啦。 咁所以琴日咧，即系阿博咪阿呢个阿刘家荣博咪咧，咁啊俾人问起，即系呢个叶普成点样睇啊？咁样样，佢话咧，叶普成咧其实系建制派，点解啊？因为咧建制派咧就往往咧都系无论呢个政府即系做咗啲咩无理要求都好咧，都会配合佢嘅。喂，咁其实你真系喎，大佬，你 但系如果 你公民抗命啫， 我再顺住刘家雄嗰个讲法，就讲少少阴谋论，就系话，喂，你老共不嬲对住香港嘅原则都系八只字嘅，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咁就正因为你嗰班友嗱嗱临签咗嗰份嘢，露咗底，喂，你上到去咁样俾人质嘅话，喂，我以后点样用你走去旁敲侧击打泛民啊？我梗系嗱临 DQ 咗你先啦，后面我咪俾其他补偿你咯，唔系好难讲嘅啫呢啲。 咪但系你太核突啊嘛！即系你计翻条数，而家你要攞嘅嘢，你攞晒啦，你嘅彩攞咗啦已经。同埋，如果而家佢嘅选情，亦都系好大嘅打击噶啦。即使梁天琦都好，当然我可以估错啦。但系即系你知道我哋嗰啲逻辑思考就系话俾你听，喂，你签得呢份咁嘅嘢，你全部 back down 晒啦。屌，人哋而家唔系攞啲枪啊嘛。对住你嘛，大哥，你话攞啲枪喺胁迫之下，我乜都签，咁我都系为咗条命啫，夹住你条女，夹住你老婆，夹住你个细路，你就话我乜都制啫，因为我俾你挟持啊嘛。喂，大哥，咁多人俾咗个样板你睇，都唔签，咁你都唔跟大队，你而家签完啦，好啦，俾你选，大大方方俾你选。大班人質你話俾你聽，而家如果你 DQ 咗佢嘅話，跟住佢做英雄，真係香港民族英雄啦！屌，呢鑊嘢真係大鑊啊！話俾你聽，嗱，我信㗎，共產黨係癲㗎，共產黨尤其是習近平領導之下嘅共產黨，而家係乜都敢做出嚟㗎嘛，佢真係會 D 佢㗎。你製造啲咁嘅英雄，喂，就算你真係俾佢選啊！佢有幾大影響啦？佢已經簽咗行書同你，你佢做咗死狗啦！甚至乎梁天琦講話，佢喺選舉嗰陣時候都唔會 promote 呢樣嘢啊！咁我同你把春咩？如果我係本土派，如果我係啊，咁你嗰啲勇武抗爭唔簽嗰啲算唔算數嘅？又雖然呢份嘢冇，算唔算㗎？咁又？哇！我跟你咪好大鑊，我投你咪好大鑊，原來全部啲嘢都唔對現嘅屌！喂，等於民主黨賣香港一樣啫嘛，都係我哋最強嘅 argument 係乜嘢啊？你當日話2012年雙普選啊嘛，幾時話你嘅政綱裏面有入中聯辦談判嘅屌你！你咁撚嬲佢，大家咁撚嬲佢都係咁嘅原因啫嘛。喂，你選舉承諾咗嘅嘢，你唔係 carry out 㗎？哦，原來要打折扣嘅，而家仲死，未選前你都露曬底。你话选完之后你呃我，我下次都可以惩罚你啊，大哥！而家即刻惩罚啦，一个月之内即刻惩罚啦， 系嘛？OK， 喂，好啦，讲下其他嘢啦，咁样样。 唔系，所以佢玩完噶啦。 系啊，玩完噶啦，屌！ 所以你千祈唔好听日 D 佢啊，你 disqualify 佢啦。 啊， 咁啊大镬啊！再讲一次。 啊，咁所以你 冇俾我估中啦。 你而家就系劝呢、這个 癫噶。 你而家劝呢、這个特区政府就叫做系放过叶普成啦，系咪？咁 啊，所以我收翻头先嗰个讲法啦，收翻头先个讲法嘅意思就系话你唔好真系理真啊， 自然有人对付佢啊， 选民会对付佢啊。 啊， 你唔好搞呢咁嘅嘢啊，大佬，你真系倒米啊，大佬，你即系同泛民倒米啊，大哥，同、我哋啲人倒米啊，虽然我冇份选，系咪？ OK， 喂，好，咁啊，转 topic 咁样样，咁啊，嗱，琴日就发生一单嘢啦，就一单大嘢啦，即系你就系讲选战之外又，喂，原来咧呢、這个，不如去段片先。 抗日當票去南韓，但軍方擔心裡面會有劇毒或者遊客密室，加強警戒。 OK， 好啦，唉，咁啊，即係嗱。過往我哋香港咧，就對呢啲咁樣嘅即係恐怖襲擊咧，就相當之陌生啦。喂，但係即係喂，竟然咧，即係今次即係嚇呢啲反恐部隊咧，終於有勇武之地咯嚇、啊！即係平時都係對付示威者嘅啫嘛嚇，咁啊即係今次咧，即係其實因為阿金仔啦嚇、啊，金正恩咧有前科嘅，即係對付啲脱北者咧，原來係會。啊！出動冇啲恐怖襲擊咧嚟報仇嘅，其實 咪所以今次咧，嗰啲脫北者即係嚟香港嗰啲，佢因為十八歲嘅，係 啊，好靚仔啫嘛， 參加嗰個咩奧林匹克嗰啲 奧數啦，去科大參加啫嘛， 跟住走咗去南韓領事館，你唔知而家嗰啲即係反恐。即係嗰啲防暴警察， 係啊， 全部報曬喺南韓領事館，佢真係驚你咧走去南韓領事館挾持咗佢啊！大佬， 喂，你冇計喎，大佬，你諗下2005年嗰陣時，嗰班韓龍都已經搞到即係香港警察雞毛鴨血。喂， 但係而家唔係韓龍噶，而家係北韓政府啊！哥， 唔係講緊嗰樣嘢，你諗下，當年韓龍都已經搞到香港嘅反恐部隊雞毛鴨血啦，何況今次講緊啊北韓政府嘅恐怖活動 啊，金仔喎、啊，大佬真 係，咪咯， 黐線。咁所以你话即系吓都几大镬喎，其实都系咁同埋就系话，喂，我哋不嬲觉得就系话，你而家尴尬嘅地方又真系俾佢即系入到去呢个南韩领事馆啊嘛，喂，即系如果唔系咁样嘅话咧，嗱呢啲 佢实入到噶，一来嗰度系自由出入，第二如果佢话佢系脱北者嘅话，因为你无论喺南韩嘅法律里边或者宪法里边都写到明噶嘛。佢嗰個嘅主權嘅範圍係包括埋北韓，that means 係所有人都係佢管治噶嘛，即係叫大韓民國啦，係咪？都係佢嘅管治噶嘛，所以任何一個人只要係走到去南韓嘅境外，或者佢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嘅領事館嘅話咧，佢就可以咧變成咧呢個大韓民國嘅公民即係唔係朝鮮啦、啊、即係簡單講又唔係北韓啦咁樣。 咁補充一， 冇問題㗎。 咁補充一點先啦，即係其實咧，嗰啲學生，即係而家叫做係變節嗰啲咧，未必係真係學生嚟嘅，有幾多版本嘅，又話即係 卧底啊， 唔係有軍方背景嘅。一係咧，佢屋企人咧就是、軍方背景啦，係咪？即係托呢個僆仔，然之後咧可能加呢把口信，喂，即係好似嗰陣時黃立軍咁樣樣咧，嚇、啊，即係匿咗去，喂，攞定曬一啲即係機密資料啊，然之後就去呢個南韓嘅，即係呢個叫做領事館就投誠，起碼有啲嘢交換啊嘛，係咪？咁啊，一係咧就係而家另一個版本就係話咧，啊，即係呢、這個唔係學生，直情係即係呢、這個即係軍方背景嘅人士添啦。咁所以呢样嘢系涉及军方嘅，其实就咁，所以你话其实成件事即系可能都系有一啲即系叫做系一个另类嘅斯诺登版本啦，系咪？咁但系当然嗰个斯诺登就系嗰个影响更加大啦，其实系吓咁，但系呢单嘢嗱，只不过即系都其实讲真，你喂你北韩嘅变节者，喂一年都唔知几多次啦，几多个啦，成过万个啦，其实。 但系如果你走到去人哋嘅国境里边挟持啲人翻去，或者甚至 好尴尬噶， 你喐埋即系南韩人嘅话咧，你一件好大镬嘅事。 系啊，好尴尬。 但系北韩不嬲都有越境绑架嘅前科噶，你睇货 一次， 系啊，货长倒耕作写唔少啊呢啲。 哇，好难喺香港做呢啲乜嘢，大佬真系。 唔系啊，因为喺日本嗰度做得多啊，你只要 search 拉字两只字咧，你就见到啦，所以对佢嚟讲，过嚟香港捉你咪捉你咯，有乜所谓啫？ 不過我始終覺得即係北韓仔就唔敢，即係金正恩啦、就唔敢咧係對付老共咧對得咁離譜， 係嘛？ 咪始終 即係話曬佢都係你大佬嘛， 係嘛？ 喂，你已經係用全世界為敵，而家所有人即係全世界所有國家嘅意思啦，有咩問題嘅話就揾阿爺揾老共㗎啦。 大問題呢兩年，即係即使阿金仔派人過去，喂，中共都唔係高規格接待你喎，就係咁依揾阿劉雲山敷衍下佢嘅啫。 佢咪中途咪走人咯，有一兩次，佢老豆都中途走人啦，係咪？諗下佢嗰啲咩歌舞團啊嗰啲咁，最近幾個月之前都有㗎，特登過去北京表演，係咪？因為你稍為低級少少嘅官員，佢哋即走啊！系咪？基本上系唔俾面嘅。 所以而家你北韓面對嗰個情況咧，係越嚟越孤立喺國際上。 孤立好耐， 你連老共都唔撐你啊！咁你就好大鑊噶啦。喂，老共最中意招呼呢啲咁嘅人噶嘛，最中意招呼啲癲佬噶嘛，係咪？所以你越癲就越好噶。所以阿鳩達點解會招呼佢就咁解啊，大佬？ 唔係咁， 癲越好啊，係咪？因為佢我借你北韓嚟作為籌碼噶嘛，老共嘅計算就係、是、同美國佬講數噶嘛。嗱，你睇幫我睇實佢啊，咁樣係嘛？嗰、那個肥仔啊，咁樣。但係如果老共都同你反台嘅話，喂，佢真係諗得噶咯。 咁你經濟封鎖佢嘅話，咁佢真係冇啖好食嘅。咁講真，真係你一九成。 而家唯一嘅就係、是、今時今日嘅南韓，甚至乎佢嘅人民，已經係冇嗰種民族感情，係要好似當年咁樣統一啦。已經特別喺蘇東坡之後，德國統一之後，其實大家都應該諗緊嘅問題就是、喂，大佬。佢窮得好緊要喎、 啊， 佢就係見 佢比東德更窮喎、 啊。唔係你可能你對於南韓嚟講，佢自己都冇咁嘅意欲添。喂，講真，即係你變咗。 喂，我食埋你，即係我冇養埋你， 養埋你啊嘛，即係要有個人道責任喺度啊嘛，變咗又咁，但係係咪真係咁樣樣咧？ 咪同埋佢哋，正如我介紹嗰本書嗰陣時候嗰本， 係、啊、我知 《Nothing to Envy》。 唔係，但係而家有新啲啊，而家有套紀錄片咧。就叫做阿龍，你有冇睇過？即係嗰套 未睇 嚇，即係就係而家美國拍一套紀錄片，就應該喺呢、這個百老匯啊電影中心嗰邊有上嘅。就係話其實咧，北韓唔係你想象中咧，即係咁慘嘅啲人。其實你即係嗱，起碼你平壤同埋即係其他周邊唔同嘅地區咧，完全兩個世界啦。甚至乎咧嗰陣時咧，即係其實有個叫做喺北韓大團嘅一個嘅一個港大嘅畢業生咧，嗰、那個我識嘅，嗰陣時我唔知個窮遊也風流啊，揾咗佢上嚟做嘉賓嘅，佢就話：喂，咁你成個平壤咧，即係成個平克頓咁樣樣嘅，即係所謂平克頓嘅意思，即係平壤版嘅呢個 馬克頓， 馬克頓咁樣樣啦。咁而佢自己拍咗啲片翻嚟，喂你搭火車又好，即係喺街上面都好，喂啲人有講有笑啊，即係都唔會為瘦骨如柴啊，甚至乎佢哋嗰啲地鐵站咧都好靚喎，其實都係。咁你淨起碼講街道嗰個乾淨程度咧，比起大陸好多地方咧都仲計啲乾淨。 但係 你外國人入得到去，唔係好多個地方嘅啫嘛，嗰啲全部係樣板城市。 嗰啲咩主體塔啊？日城紀念公園嗰啲， 其他啲唔得噶啦，嗰啲真係好大鑊噶啦。你諗下死咗幾多人啊？因為 同埋今日有單嘢嘛，今日就係話呢個有一班即係叫做係北韓嘅軍即係一啲軍人咧，即係喺越境去大陸嗰邊咧，即係去搶劫啊嘛，闖入民居。 抢翻嗰啲脱北者翻嚟啊嘛， 唔系抢脱北者啊， 直头系抢掠物资嘅啫，真系做贼啊！ 抢掠物资啊， 唔单止抢人，你都抢埋物资啊！ 即系你谂下，其实守鸭绿江嗰一班即系北韩士兵，佢可能俾人拖紧粮都唔出奇嘅。 唔系嗰啲已经相对系肥仔水噶啦，因为军队佢系第一个最重视 的先军政治。 咁所以你话连如果你话军人都即系冇啖好食嘅话咧，喂你随时真系兵变，喂 nothing to lose 系咪先？ 唔系 nothing to envy 啦，咁就 系啊。咁啊，嗱，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即系而家咧，即系我哋都讲翻美国大选啦，好唔好啊？即系嗱，咁啊，因为而家咧叫做系无论共和党又好，民主党都好，即系你已经系正式提名咗，即系呢个希拉里同埋呢个 Donald Trump 啦，咁样样。咁而家最大镬嗰样嘢咧，啊呢、這个咧，即系后日啊，边个阿谭博都会讲嘅，不过我哋都讲冇所谓啦，其实。就係、是、喂，而家 Donald Trump 咧嗰個民意調查咧，即係已經唔係話你上次講咁樣樣，即係其實係即係 唔係36對40啊，而家係贏緊2%， 反超前2%啊！ 喂，咁大佬你爆大鑊，即係唔知係咪俄羅斯啦、啊，係普京咧，周日 hack 咗入去個電腦裏邊，收咗成萬幾封電郵，原來你民主黨係搞到咁嘅。 同埋你谂住系想封 杀，同 埋你想封杀呢个咩啊嘛，桑德斯啊嘛， 嗯， 系嘛，即系你民主党系 偏帮 Hillary 咯， 系啊，呢个系咪阿桑奇自己爆出嚟啊？系嘛， 唔系维基解密咯， 系维基解密啊嘛，维基解密爆出嚟啊嘛，佢仲话即系唔止咁少嘢，仲陆续有嚟，所以你而家希拉里咧，喂，第一佢系老屎忽，即系你对于比好多唔同嘅人嚟睇咧，咁其实佢自己系即系缺乏激情啦。咁但系佢相较于即系呢个 Donald Trump 嚟讲咧，帮佢站台嘅人士咧系有份量得多。因为你见到 Donald Trump 咧好明显嘅，你见到即系你重量，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啦， 喂，布殊家族唔够你嚟，系咪？最多好似阿朱利安尼啊，最劲嗰个啦，已经系嗰个去撑你嘅啫，系嘛？即系你嗰啲咩以前咩咩 John McCain 啊，都唔够你嚟嘅。 但系你又谂翻转头，正因为佢咁样孤军作战咧， 有型咯。 系，唔系你就系嗰个哀兵嘅嗰一个气势啊，人哋先至会密切留意你啊嘛。 咁我哋都网友嗰度讲啊嘛，喂希拉里，屌你老尾，而家好似 play safe 咁样样，即系喺度喺度打喺度打打大打呢个顺境波，又咁 Q 闷，系咪？喂，即 系啊，你最近有个 observation 咧，你有冇发觉咧？奥巴马不停出嚟讲嘢， 帮佢系嘛？ 系啊，净系咁喐啊！喂，奥巴马，我前两日已经睇到一段片段嘅，佢喺度做访，即系佢一个演说嗰度咧，佢已经讲得好清楚，大概意思就系话咧，佢觉得好奇怪。你睇医生嘅时候，阿龙，你都要揾个有牌嘅，系咪啊？你坐飞机嘅时候，你都要揾个即系有飞机师牌嘅，即系有经验嘅人去做呢样嘢啦，系咪？喂，点解我而家政治咁奇怪噶，大佬？當然咧，佢呢個係完全係否定呢個素人政治呢樣嘢啦。喂，點揾嗰個完全係冇 record 俾你睇嘅人，你去揸你嘅飛機啊，去醫你條腸啊？佢唔係啊嘛咁樣。咁當然我哋嗰啲人聽到就覺得，屌，我一早講咗噶啦。不過而家個問題就係成個社會基礎係不斷製造緊呢個素人 反全球化，唔係亦都係反全球化呢個緊要嘅。 反緊而家成個大台同埋建制啊嘛，因為佢覺得你太過污衊啊嘛。你諗下美國嘅政治係咩呢？講好多次㗎啦，一就係嗰啲 lobbyist， 即係嗰啲遊說嘅集團，就係、是、商界，再結合埋政界。你諗下嗰班人係完全係走嚟走去㗎，點解啲人肯做議員助理啊？你估而家做我哋立法會議員嗰啲助理啊，有鬼游水佬？ 係啦，入 K 圖嗰度㗎嘛。 佢一係就做議員助理，走去做 lobbyist， 因為佢有曬嗰啲網絡關係，都知道佢嘅運作程序係點。一系就加入咗商界，喂，成个华盛顿啊嘅 D.C. 啊，就系由呢一班小撮嘅人，随时一千人都唔够啊，去组成嘅啫嘛，就决定晒全个世界的命运。所以美国人点解无端端癫成咁走去支持 Donald Trump， 咪就咁嘅原因咯，系嘛？喂，理论上，喂，我 play safe， 拣个希拉里都唔会突变啦。但系个问题而家就系、是。Nothing to lose。 嗱，即系最近有个Michael Moore， 大家都识啦，系咪？即系专拍纪录片嗰个咧。咁其实佢自己咧就有咗个预言，即系佢话咧 ，Donald Trump 系一定会选到嘅。咁佢基于以下几点嘅，佢就话五点啦。第一就系话发生喺英国脱欧嘅现象咧，其实而家都喺中西部咧都系发生紧嘅，其实系。咁第二就系话今次嘅选举咧系愤怒嘅男性白人嘅最背水一战。第三就系70% 嘅美国人咧都唔相信希拉里，咁但系咧唔相信呢个 Donald Trump 嘅咧仲更加多添。呢个唔可以唔提嘅呢个。第四就系 Sanders 咧，就系其实佢嗰个支持者咧就非常之失望。咁啊投票日咧就宁愿咧即系你。佢應該估計，即係投票日咧都唔會出嚟投票噶啦。其實，喂大佬，即係呢單嘢打擊好大嘅。其實，即係呢個維基解密爆料。第五啦，就係話呢個咩 Jesse Ventura， 即係嗰個咩效應係會發生喺呢個 Donald Trump 嗰度。呢單嘢我唔知啦。呢、這個就咁啊，呢、這個究竟係咪真係會咁樣呢？即係其實係咪嗰個情況係咪會發生呢？咁但喂， 唔係，我覺得佢有一兩點，我覺得值得關注。第一個佢講緊 spillover 嗰樣嘢，其實所謂素人政治已經唔係呢一個美國獨有㗎啦。你諗下當日柯文哲係平地一聲雷嘅，正如香港嘅梁天琦一樣啫嘛。當佢冇 check record 嘅時候，佢冇嘢俾你攻嘅時候。反而你覺得好，點解咧？ 夠 pure 咯， 因為你覺得 現在好 不滿啊嘛，我都冇嘢輸咯，咪求撚期咯。 超保守嘅日本都一模一樣嘅，你諗下 speed 嗰個金井繪里子點樣走出嚟？ 喂，正如點解啲人去澳門要係走去喺碼頭門口問人攞翻啲錢翻船飛，就係、是、因為當佢最後剩翻幾嚿水嘅時候，佢都懟埋落去嘛，佢都冇嘢輸咯，咪搏一鋪咯。翻到本就翻到本，翻唔到本就算数。喂，同埋民主政治就系咁，呢个系一个好奇特嘅。我哋每一个人嘅个体嘅决定咧，其实最后都系玩翻自己嘅。 但又好似冇乜代价要付出，因为投咗票唔使俾钱噶嘛，嗰下先至过瘾。可能今次嘅素人政治或者系唔理性嘅呢个投票，就会由英国蔓延到去即系美国。 系 你谂下，日本嗰阵时候，我听下有啲人讲话东京嗰个都系素人嚟噶嘛。 东 而家 投手， 你谂下台北 都支持。 台北柯文哲，你谂下而家佢个不满意度，啲柯文哲最近笑到碌地啊！佢话人哋做二十年嘅错嘢，屌我一年做晒啊嘛！ 佢自己讲啊， 佢自己讲啊， 几好笑嘅其实， 佢搞笑啊佢，即系佢起码真系自己一默啊！人哋做二十年嘅错嘢，我一次过做，梗系啦，阿哥你素人政治就系咁噶嘛？喂，同埋你捧得佢好高啊， 系。 亦都冇嘢缺点啊！你话有缺点嘅，你攻下佢，咁我都会啊，我都会守下，我都知道自己呢度有问题，我都会小心啲啊。 唔系呢个大家都要接受一样嘢，民主政治咧就永远都系咁嘅，即系佢唔一定系要即系选一个完美嘅候选人出嚟。 唔系，但系 佢唔系最常见嘅现象就系佢要惩罚一啲即系以为理所当然嘅老屎忽啊嘛，系咪？即系呢个系民主嘅争议嚟噶嘛？呢个系咁，但系 同埋民主嘅争议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点咧？就係呢一個係透過集體嘅智慧去做集體修正，你咪等佢錯下咯， 冇所謂嘅其實係。 你咪投下梁天琦咯，你咪投下黃洋達咯，睇佢變咩花樣俾你睇咯。 所以佢哋咪投 Donald Trump 準備。 係啊，你咪等美國人自己衰一次俾大家睇。 唔係，但係嗱， 你諗下奧巴馬係講到點啊？佢話係禁制嘅。你知唔知道美國總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唔可以隨便禁嘅制，嗰個就係核彈嘅制。你揾个癫佬去做，即系佢已经讲到咁恐怖啊，大佬都拉唔翻翻嚟噶啦。 个问题系在于你而家入美国嗰度，喂南部就 系 好多种族冲突啊嘛。 咁但其实咧， 我啲票其实 lose 嗰度噶。 其实咧，即系希拉里又唔需要话乜嘢咁有啲人大好友咁样讲嘅，即系譬如梁启智呢啲，我觉得睇佢写篇文几好嘅，咁佢就话喂。虽然咧，即系而家越嚟越多嗰啲所谓问条啊啲嘢，大家唔好俾呢啲嘢误导。点解咧？因为喂，讲到尾，即系美国嘅选举制度都系一个选举人票嘅制度。咁你而家民调领先咧，唔代表你一定赢硬嘅，因为你都要睇翻你啲摇即系州份啊，你稳唔稳得住嘅。因为其实而家咧，你讲 Hillary 咧，佢个所谓啊，即系呢个叫做系民主党稳胜嘅州份，所谓嘅 Blue Wall 啊。其实已经系有242张选举人票嘅。咁如果你话要当选总统咧，其实系270张。咁你攞到咧228张咧，其实已经系 O K 噶啦。咁你搞掂咗10个摇摆州份咧，哇！咁其实你都好捻稳阵噶啦，咁样样。 同埋佢咁多重量级出嚟， 同埋就系话佢人咧，即系你起码可动用嘅义工咧系多，唔系义工添啦。讲真，你钱亦都多啦，系咪？你资源上面都多啦。咁所以咧，佢 play safe 咧，唔係冇理由嘅，咁係有理由嘅。咁但係你係咪可以 more than that 咧？即係同埋講真，你而家大鑊嗰樣嘢咧，就在於你成個選舉，即係嗰個運動裏面咧，你嗰個議題主導嚟講咧，你係完全係處於下風。喂，講真，你講一啲本土議題，喂，你根本上係你係兵來將擋，你有冇一個可以？即系我以成日睇呢个咩House of Cards， 佢成日提到一样嘢，就系话你当你见到一张台，喂你见到一啲咧嗰啲杯具啊摆设啊，你好唔妥心水嘅时候，你点样做咧？喂反台咯，屌你老尾！喂你唔系、啊，你而家你真系完全系俾 Donald Trump 咧，即系叫做系lead 住你、啊，带住你行咁、啊、样，而且佢系 nothing to lose 啊，真系。有乜所谓？ 唔系你咪谂翻转头咯？点解 Donald Trump 系咁喺度讲嗰啲族群问题？ 挑人嚟啦！ 咁个问题系在于你美国真系俾族群嘅问题困扰住啊嘛？你谂下，白人警察杀黑人咁多呢啲嘢。 嗱，有啲人补充啦，就系话，唉，即系其实咧呢、這个唔系嘅。阿桑德斯咧就话其实已经讲到明系支持 Hillary Clinton 噶啦。 但系你唔知佢讲完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全 俾人嘘啊嘛， 咦嘘嘘啊，大佬。 系啊，同埋即系真心戥佢唔抵啊嘛，其实 离场抗议。 系啊， 所以好多时有啲人咧去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喂，边个 endorse 边个就一定得，梗唔系啦。 系啊。 陶君衡一样啫， 你攞嚟抽水啦，你真系。 我 endorse 边个？喂。 有個選舉經驗嘅人都知嘅，即係我 endorse 嗰個人係要同我好近嘅人。Otherwise 你 endorse 同你好遠嘅人咧，其實冇意義嘅。你唔係九十年代初嘅時候，我哋僆仔選嘅時候，即係司徒華背書，即係李柱明背書，啲人就認住個白鴿啊。而家冇呢個世界，冇呢支歌仔唱，係咪？不過既然大家咁想我講啦，咁咪噏兩句啦。 哦，你要講啊？ 系咪？其实我唔想噶，因为我一讲完之后咧，佢即系你哋想我 endorse 嘅人仲大镬噶，所以我讲部分唔好讲部分啦。我真系想讲一啲要 clarify 嘅。第一，我支持谭文豪咧系好早嘅，甚至乎比快必上嚟我嘅节目更早。快必自己喺我节目度讲，诶、你支持啊谭文豪嘛？我知啊，飞机师啊嘛，佢知噶嘛，亦都比五月即系人社嗰个联盟更早。OK， 喺嗰段期间，甚至乎之后人社联盟之后，从来冇人同我讲过，冇人俾个指示我，叫我支持边个。 唔系咁，你可能谂住你识做咧。 喂，咁你都话俾我听啊！你明知我讲咗话我支持飞机师，跟住你系从来冇人同我讲过系要支持边个，咁咪即系我自由决定啦，系嘛？写文亦都冇咁嘅规矩，就话俾大家听， 要有党性。 所有嘅党员要即系abide by 呢个即系嘅 rules。我只系收过一个指示，阿毛同我讲嘅，喺阿细良嗰个咩城寨嗰次嗰个聚会嗰度啊嘛，佢哋帮我冥手筹下款咯。好啊，喂，如果佢有指示嘅话，一早同我讲咗啦，系嘛，大哥，你明知我噏咗噶嘛？喂，唔好、啊，我哋而家乜乜，不如你即系谂谂啊咁样。喂，咁我会有 second thought、啊。从来冇人同我讲呢样嘢。 如果你话呢个人力有啲诚意，咁得唔得啊？俾啲诚意出嚟。 唔系，同埋仲好笑嘅一样嘢就系咧，本来我都唔想讲呢、這个即系 side story 嘅、喂，上次嚟完做节目之后，从来冇人揾过我。Never。喂，我想从你拆都拆唔到啊，大佬。 喂，请康令如饮茶都未试过啊？ 喂，梗系冇啦，大佬。我得个讲法啫，解铃还需系铃人。 系。 喂，我唔知道你原來之前嗰啲係咁嚴重嘅，大哥。 即係你做節 目，我以為你做節目好簡單，即係有時我哋即係例如阿龍，你成日隔阿 B 阿 B 又成日隔下你。 即係嗰啲口舌之爭。 跟住你， 佢唔止係嗰啲嘢咁簡單嘅，係我拆唔到嘅。 你請我同阿 B 飲完茶之後冇事嘅咯喎。 係啊，同埋你係冇認真去做嘛。喂，大佬，你唔好以为呢个世界所有嘢 take it for granted 先得噶。喂，你得罪咗人，你要我陶君衡同你拆？喂 ，Anthony 我都未必同佢拆喎。我话实话，但系你嘅机会我大啊嘛，大佬，因为我认识你啊嘛，我同你熟啊嘛，唉，都系帮下你手啦咁样。喂，嗰个人我真系完全都唔熟嘅，我又唔知你点样得罪咗人，原来得罪咗人嗰啲系咁大镬嘅嘢嚟嘅。咁我点同你拆？我同你拆条毛啊，大佬。系咪？你仲指意我同你吵？阿哥，喂，你得罪人多嗰啲嘢，即系得罪人多，清苦人少啦，已经不停已经系。如果唔系，点解新界西走嚟九龙东咧？唉、我都费事讲，本来我真系唔想讲。喂，我一讲，我点解要支持边个？第一，我唔关你事。嗰啲票系我嘅，大哥，我都认为自己系冇噶啦。嗰啲票，因为我冇翻去做咁多。你唔知道票站调查。陶君衡上次得嘅27,000+10% 嘅，得两成系因为写文联嘅啫，我都觉得好羞愧啊！我话要搞李连明嘅政党，屌你真系，系因为我啊！屌，我觉得我哋失败，民主党嗰啲成功啊，50+系因为政党效应。 我谂公民党仲多添， 同埋仲有一样嘢，三月几四月嘅时候，一个调查高达10%。飞机师嗰阵时候得8%，我嗰阵时候决定。屌你咪，你唔好话偷鸡唔到食渣米啊！屌你咪，沟到散晒啊！ 即系你见到啊，飞机师都危，咁所以你宁愿就叫做系你自己起步啦。 不嬲都系高开低收啊！ 吓、啊，即系呢个系呢、這个你系你。 同埋我上一次我嘅形象已经唔系激进派嘅形象，我俾人攞捻晒。其实我喺梁家杰个袋度攞出嚟，我讲过好捻多次啦。死都唔听我讲，跟住，唉，唔好讲话咩道歉唔道歉啲嘢啦，我都嘥气啦，屌，对我嚟讲已经。但系个问题你要谂现实个问题就系、是，当日我嗰个抱嗰个立场系咩？ 我認為追擊民主黨係錯誤啊嘛。咁即係話我啲票唔係咁啦，係咪啊？唔係我 endorse 邊個邊個贏咁啊？黐線！我真係點石成金啊，大佬！我都係鳩一條拆一條，我啲自己都輸鳩咗，係咪？即原本我係唔想講嘅，你講撚完之後，你咪仲撚大鑊。第一，我冇得翻轉頭，我已經簽咗咯，大佬。喂，簽完我話可以幫你企，不過你自己拆掂嗰啲嘢先啦，大哥。你估我真係好想企乜條街度？我企過一鑊，哇！屌你熱到趴街啊！屌，好在嗰度係竹園啫。 咪一張相影得幾靚啊！ 喂，好在嗰度竹園就係點咧？因為我幾年未翻過去啊，嗰人哇乜你突然間翻嚟，我快啲翻嚟選咁諸如此類咁嘅嘢，係幾廿人走嚟同握手，所以先冇咁辛苦啫，大佬。如果唔係你真係戇居居一條友喺度派，冇人理你嗰啲咧，屌你真係係嘛？唔係，所以唔好再逼我講啦。你再講多啲咧，你仲撚大鑊㗎成個過程。因為有啲嘢我係唔方便啊，我聽到有啲嘢即係唔係好方便咁樣公開講，即係無謂大家。即係 難做 啦，你又要貪心要贏個位，係咪？咁你自己要做下嘢先啦，呢個世界，屌你大哥咩？我成日都係要求人㗎，輸穿降貴，我真係選嗰陣時候，嗰啲係大哥嚟㗎，唔係叫你求我啊，而係你拆咗你自己嘅問題，你唔好將個問題俾咗人啊！屌你咪講鞋咯，吳嘉玲，妖真係吹漲，你要講啊嘛？咪同你哋讲咯， 唔系佢哋唔系嗱 你话我废咯， 唔系， 屌我做咩啫？ 人力就冇话叫你讲嘅乜乜密密嘅，主啲网友提起啫。 所以咧小心，呢啲究竟系真 fans 定假 fans 咧？ 专坏大事 系咪？ 唔系我觉得佢哋自己都咩嘅，即系快啲佢自己搞选节都落力嘅，唔系话冇咗你唔得嘅， 唔系咯，系即系我又唔需要，即系我又冇好似有啲友讲到咁夸张，有啲帮我顶嗰啲，即系虽然我都感激佢啦， 即系阿 Roger 嗰啲啊， 即系我又冇佢讲得咁夸张，即系讲到佢有咩话咩追击啊，要求道歉嗰啲又唔使啦，系一个选举策略嘅问题嚟。上次我啲飛唔係嗰啲飛嚟嘅，根本就唔係嗰啲飛，係咪？即係你 Sanders 點解話會支持希拉里嗰陣時候會俾人噓一樣啫嘛？同樣道理，你嗰個人要好近先過到票㗎，我都唔覺得佢過到俾佢啦，大佬！你估啲人真係俾你咁冇嘅咩？呢個世界，你估我真係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啊？你真係黐線嘅真係！系咪？不過你要講嘅，咁咪同你解釋一下。喂，個時序係咁噶，有啲嘢我唔想話俾人聽，究竟即係佢哋之間有啲咩嘅衝突同矛盾。我講完出嚟之後啊，屌你仲見唔見多飛啊，大佬？我真係噶，你真係想聽，我可以繼續講落去噶。幾單 issues 噶，佢真係大鑊噶，大佬。係咪？ 我覺得就咁講啦，即係其實呢、這個人社嘅團結係好緊要嘅，呢、這個真係嘅，即係尤其係新當係咪？即係無謂嘅是非咧，我覺得網友咧，即係都冇必要去即係去撩起嘅。其實確實就 唔好講埋嗰啲，即係話咩交換嗰啲嘢。 係 嚇，點解你我哋新界西讓咗個位俾你黃浩明啊？點解你九龍東你唔撐我？ 我哋自個就唱我唱來， 阿哥 唔係即係咁樣啦。 你問陳偉業咯。你问陈伟业咯，你问我陶光恒做乜撚嘢啊？我几时欠撚咗你噶？ 你唔需要再讲啦。咁唔系嗱，我哋个别嘅， 你越讲你真系越大镬啊！俾你听，好多集嚟讲啊。 我哋个别嘅花生友都可以帮手拉票嘅，即系我都应承咗，即系你、就 是、你唔好应承住啊！屌你真系， 唔系我都冇所谓。 你还你， 我就 我还 我，系冇所谓呢个问题。即系你 喂，点解我一定要拜拜你嗰个 agreement 啫？关我乜事啊？我有份去倾噶，你真系好笑。跟住你上嚟同我讲，话你会去摸和， 系够啦，好时间差唔多啊，咁啊，下个礼拜 未完， 啊又未， 我未跟讲完，屌你真系，喂你唔好乱咁呼吁啊，大佬，系咪？呢、這个唔系我的立场嚟噶，你唔好越搞我越捻兴啊，屌开多节噶，大佬，屌你真系，我真系讲埋嗰啲出嚟，你又大捻镬啊，大佬，喂，九龙东嘅形势好捻简单，讲多一次，你手捻住两只算啦。你拆到你嗰个勾搭赢到咩？你拆到几多得几多啦，大佬，咪俾佢赢咯。如果你真系中意嘅话， 係咪？你可以做得幾多嘢啊？信就信，唔信就算，係咪？屌，我講嘅嘢不嬲都係準嘅啦，有冇人信？係咪？唔好同我嚟呢家嘢啊，大佬！你唔好撚兇我啊！我唔怕兇噶 ，I have nothing to lose，我都唔選咯。Henry Ang 講得最好 ，Who fucking cares？ 既然你都話 Who fucking cares， 所以即係話我講咩你都冇人理啦，係咪？咁你要我 endorsement 做乜撚嘢啫？係咪啊？你以為可以逼到我？我永遠都係咁。你企得越硬嘅時候，我更企得硬。邊個同我講都冇得傾。唔使同我講呢啲嘢，你再講嘅話咧，邊一個同佢去拉飛嘅話咧，就唔係我朋友，咁得唔得？越講越盡，屌你，係咪啊？呢個世界叫你講一句道歉啫，叫你自己去拆掂佢啫，有幾撚難啊？我同你死十次八次，真係冇撚所謂。唔好自己以為自己好高啊，好大啦，你自己做咗嘅嘢，解靈還衰，靈人做咗衰咗嘅，咪慣低咯。 不如俾少提示啊！孔令如中意食咩嘅啫？ 唔关呢啲嘢事，而你涉及最后嘅系 integrity 嘅问题嘅。 哦，原来咁样啊，得佢中意食咩都冇用啊，咁样 系好捻大镬噶！你估我哋啲人真系好捻小气啊？咁样嘢唔捻记得啦！你同我道歉有咩捻嘢用啫？系咪关我咩事啊？啲嘢大佬系咪？你咪自己努力啲去拉下票咯，仲有啊，越講真係越多噶。你都冇問過我，你已經出咗我名噶啦，之前冇問過我噶，我都算了，我當睇唔撚到啊，好大鑊噶，大佬。雖然嗰陣時候就未入選舉期，你啲咪 integrity 嘅問題咯，係咪？所以你唔使諗住拆啊。拆唔撚到嘅，你個人係咁點樣拆啊？你問老蕭咯，屌第一個倒你嘅問陳偉業咯，係咪關我陶君係咩事啊？大佬，真係吹牆嗰班友真係，唉，你再回應啊！你班友 唔係佢冇回應，啲網友講啫， 係佢班 fans 再回應我再講噶啦。我谂你都会俾佢，我讲完之后你都会再批数啊，大佬，屌你真系，好，今晚差唔多啦，哇，屌，够啦，系嘛，你听够啦，系嘛，系嘛，系咁焗我要回应， 要回应，吓好，拜拜，即。